你好，我是龚云学。今天呢，我想和你聊聊生成 IR 这个话题。目前来讲，你已经初步了解了 LLVM 和它的 IR， 也能够使用它的命令行工具了。不过，我们还是要通过程序来生成 IR， 这样才能复用 LLVM 的功能，从而实现一门完整的语言。可是，如果我们要像前面生成汇别代码那样，通过字符串拼接来生成 IR 的话，除了要了解 LLVM IR 的很多细节之外，代码一定也会比较啰嗦和复杂，因为字符串拼接不是结构化的方法，所以最好用一个定义良好的数据结构来表示 IR。 好在 LLVM 项目啊，已经帮我们考虑到了这一点，它提供了代表 LLVM IR 的一组对象模型，我们只要生成这些对象就相当于生成了 IR， 这个难度就低多了。而且LLVM 还提供了一个工具类 IR Builder， 我们可以利用它进一步提升创建 IR 的对象模型的效率，让生成 IR 的过程变得更加简单。接下来就让我们先来了解 LLVM IR 的对象模型。 LLVM 在内部有用 C++ 实现的对象模型，能够完整表示 LLVM 的 IR。 当我们把字节码读入内存时，LLVM 就是会在内存中构建出这个模型，只有基于这个对象模型，我们才可以做进一步的工作，包括代码优化、实现即时编译和运行，以及静态编译生成目标文件。所以说，这个对象模型是 LLVM 运行时的核心。 IR 对象模型的同文件在 include 下的 IR 目录下，其中最重要的类包括六个。首先是 module 模块，模块类聚合了一个模块中的所有数据，它可以包含多个函数。你可以通过 model 的 iterator 啊，这个便利器来便利模块中的所有函数。它也包含了一个模块的全局变量。然后是 function 函数， function 包含了与函数定义或声明有关的所有对象。函数定义包含了函数体，而函数声明则仅仅包含了函数的原型。它是在其他模块中定义的，在本模块中使用。你可以通过 getArgumentList 方法来获得函数参数的列表，也可以便利函数体中的所有基本块，这些基本块会形成一个 CFG， 也就是控制流图。再然后呢，是 Basic Block， 也就是基本块。 Basic Block 封装了一系列的 LLVM 指令，你可以通过 begin end 这样的模式来便利所有这些指令，还可以通过 getTerminate 方法获得最后一条指令，也就是终结指令。你还可以用到几个辅助方法在 CFG 中导航，比如获得某个基本块的前序基本块。第四个是 instruction 指令。 instruction 类代表了 LLVM IR 的原子操作，也就是一条指令。你可以通过 getOpCode 来获得它代表的操作码，它是一个LLVM instruction 的这样一个枚矩形。你可以通过 opbegin 和 opend 的方法来获得这个指令的操作数。第五个是 value， 也就是值。 value 类代表一个值，在 LLVM 的内存 IR 中，如果一个类是从 value 继承的，意味着它定义了一个值，其他地方可以去使用。函数、基本块和指令都继承了 value。 最后一个是 LLVM context，这个类代表了 LLVM 做编译工作时的一个上下文，包含了编译工作中的一些全局数据，比如各个模块用到的常量和类型。这些内容是 LLVM IR 的对象模型的主要部分，我们生成 IR 的过程就是跟这些类打交道。其他一些次要的类，你可以在阅读和编写代码的过程中逐渐熟悉起来。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程序来生成 LLVM 的 IR。我刚刚提到的每个 LLVM IR 的类都可以通过程序来构建，那么为文稿中的放一函数生成 IR 应该怎么办呢？第一步，我们可以来生成一个 LLVM 模块，也就是顶层的 IR 对象。第二步，我们继续在模块中定义放一，因为模块最主要的构成元素就是各个函数。不过在定义函数之前，要先定义函数的原型，或者叫函数的类型。如果两个函数的返回值相同，并且参数也相同，那么这两个函数的类型就是相同的，这样就可以做函数指针，或者说 函数型变量的赋值了。示例代码的函数原型是反馈值是32位整数，参数是两个32位整数。有了函数原型以后，就可以使用这个函数原型定义一个函数。我们还可以为每个参数设置一个名称，以便于后面引用这个参数。这里你需要注意，代码中是如何使用变量类型的。所有的基础类型都是提前定义好的，可以通过 type 类的 get 某某 type 方法来获得。第三步是创建一个基本块，这个函数只有一个基本块，你可以把它命名为 entry， 也可以不给它命名。在创建了基本块之后，我们用了一个辅助类 irbuilder 设置了一个插入点，后续生成的指令会插入到这个基本块中。第四步，生成 A 加 B 表达式所对应的 ir 插入到基本块中， A 和 B 都是函数 func 的参数，我们把它取出来分别赋给 L 和 R， 然后用 irbuilder 的 create and 方法生成一条 and 指令，这条指令的计算结果存放在 and temp 中。第五步，利用刚才获得的 and temp 创建一个返回值。最后一步，检查这个函数的正确性，这相当于是做语义检查，比如基本块的最后一个语句必须是一个正确的返回指令等等，这样的一些正确性。完整的代码我也提供给你，放在 codej-fun1 这个函数里了，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可以调用这个方法，然后打印输出生成的 IR。 这个例子很简单，过程直观，只有一个加法运算，而我建议你在这个过程中注意每个 IR 对象都是怎样被创建起来的，在大脑中构想出整个对象结构。为了熟悉更多的 API 啊，接下来我再带你生成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带有 if 语句的 IR， 然后来看一看函数中包含多个基本块的情况。具体说啊，我们要为这样一个函数生成 IR， 什么样的呢？就是函数有一个参数 A， 当 A 大于2的时候返回2，否则返回3。这样一个函数需要四个基本块，入口基本块、then 基本块、else 基本块和 merge 基本块。控制流图是先分开再合并，像我放在文稿中的这张图。在入口基本块中，我们要计算 A 大于2的值，并根据这个值分别跳转到 then bb 和 else bb。 这里我们用到了 irbuilder 的 create icomp uge 方法，这个指令的返回值是一个一位的整型，也就是 int1。 接下来我们创建另外三个基本块，并用 irbuilder 的 create conditional br 方法来创建条件跳转指令，当 condition 是1的时候就跳转到 then bb， 0的时候跳转到 else bb。 如果你细心的话，可能会发现在创建 then bb 的时候指定了其所在的函数是 fun，而其他两个基本块没有指定，这是因为我们接下来就要为 then bb 生成指令，所以先加到 fun 中，之后再顺序添加 else bb 和 merge bb 到 fun 中。在 then bb 和 else bb 这两个基本块的代码中啊，我们分别计算出了两个值 then v 和 else v， 它们都可能是最后的返回值，但具体采用哪个还要看实际运行时控制流走的是 then bb还是 else bb。 这就需要用到 find 指令， find 指令是专门根据控制流来选择合适的值的。从我提供的这段代码中你看到，在 if 语句中 find 指令是关键，因为当程序的控制流经过多个基本块，每个基本块都可能改变某个值的时候，通过 find 指令可以知道运行时实际走到的是哪条路径，从而获得正确的值。你可以看看最后生成的 IR，其中的 find 指令指出，如果前序基本块是 then 取值为 2， 是 else 的时候取值为 3。 其实循环语句也跟 if 语句差不多，因为它们都要涉及到多个基本块，也都要用到 find 指令，所以一旦你会写 if 语句，肯定就会写循环语句。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本地变量。在写程序的时候啊，本地变量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元素，所以我们趁热打铁把刚才的示例程序变化一下，用本地变量 b 保存 then bb 和 else bb 中计算出的值，借此学习一下 llvmir 是如何支持本地变量的。其中函数有一个参数 a， 一个本地变量 b， 如果 a 大于 2， 那么给 b 赋值 2， 否则给 b 赋值 3， 最后的返回值是 b。 现在挑战来了， 在改变后的试理代码中， B 被声明了一次，赋值了三次。我们知道 LLVMIR 采用的是 SSA 形式，也就是每个变量只允许被赋值一次。那么对多次赋值的情况，我们该如何生成 IR 呢？其实啊， LLVM 规定呢，对寄存器的变量只能做单次赋值，而对内存中的变量是可以多次赋值的。所以我们可以把 B 放在内存中，对 int B 等于0，我们可以用几条语句来生成 IR。 我来讲一下这几个语句的含义。首先是 create alloc 方法，在栈中申请一块内存，用于保存一个32位的整形，接着用 create store 方法生成一条 store 指令，给 B 赋予初始值。上面几句生成的 IR 如下。接着我们可以在 thenBB 和 elseBB 中分别对内存中的 B 赋值。最后在 mergeBB 中，我们只需要返回 B 就可以了。最后生成的 IR 我也提供给你了。当然使用内存保存临时变量的性能比较低，但我们可以很容易通过优化算法把上述代码从使用内存的版本优化成使用计算器的版本。通过上面几个事例，现在你已经学会了生成基本的 IR， 包括能够支持本地变量、加法运算、if 语句。那么这样生成的 IR 能否正常工作呢？我们需要把这些 IR 编译和运行一下才知道。现在已经能够在内存中建立 LLVM 的 IR 对象了，包括模块、函数、基本块和各种指令。 LLVM 可以计时、编译并执行这个 IR 模型。我们先创建一个不带参数的 main 函数作为入口，同时我会借这个例子延伸讲一下函数的调用。我们在前面声明了函数 func1， 现在在 main 函数中也是如何调用它。调用函数时，我们首先从模块中查找出名称为 func1 的函数，准备好参数值，然后通过 IR Builder 的 create call 方法来生成函数调用指令。接下来我们调用即时编译的引擎来运行 main 函数。使用这个 GIT 引擎，我们需要做几件事。第一，初始化与目标平台有关的设置。第二，把创建的模型加入到 GIT 引擎中，找到 main 函数的地址。整个过程跟 C 语言中使用函数指针来执行一个函数没有太大区别。第三，程序可以成功执行并打印 main 函数的返回值。既然我们已经演示了如何调用函数，在这里我给你揭示 LLVM 的一个惊人的特性，我们可以在 LLVMIR 里调用本地编写的函数，比如编写一个父函数用来打印输出一些信息，然后我们就可以在 main 里面直接调用这个父函数，就像调用 func1 函数一样。注意我们在这里只对父函数做了声明，并没有定义它的函数体。这时 LLVM 会在外部寻找父的定义，它会找到用 C++ 编写的父函数，然后调用并执行。如果父函数在另外一个目标文件中，它也可以找到。刚才讲的是即时编译和运行，你也可以生成目标文件然后再去链接和执行。生成目标文件的代码参见 init-object 的方法，基本上就是打开一个文件然后写入生成的二进制目标代码。针对目标机器生成目标代码的大量工作，就这么简单的几行代码就实现了，是不是帮了你的大忙了？讲到这里本节课就结束了。本节课我们完成了从生成 IR 到编译执行的完整过程，同时也初步熟悉了 LLVM 的接口。当然了，完全熟悉 LLVM 的接口还需要多做练习，掌握更多的细节。就本节课而言，我希望你掌握的重点如下。 LLVM 用一套对象模型在内存中表示 IR， 包括模块、函数、基本块和指令。你可以通过 API 来生成这些对象，这些对象一旦生成就可以编译和执行。对于 if 语句和循环语句，需要生成多个基本块，并通过跳转指令形成正确的控制流图。当存在多个前序节点可能改变某个变量的值的时候，要使用 find 指令来确定正确的值。第三，存储在内存中的本地变量可以多次赋值。第四， LLVM 能够把外部函数和 IR 模型中所定义的函数等价对待。另外为了降低学习难度，本节课我没有做从 AST 翻译成 IR 的工作， 而是针对一个目标功能，比如一个 CVA 的函数，硬编码调用 API 来生成 IR。 你理解各种功能是如何生成 IR 以后，再从 AST 来翻译就更加容易了。接下来我带你演示了 if 语句如何生成 IR， 那么你能思考一下，对于 for 循环和 while 循环语句，它对应的 CFG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应该怎样生成 IR？ 欢迎你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最后，感谢你的阅读。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有所收获，也欢迎你将它